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。 第六场我讲先啦，咁佢嘅心水就系、是。QT 膽呢，即係 Q 膽呢，就攞隻三號嘅萬利高啊，就做膽，咁而家八點幾倍嘅。咁就拖返一號嘅永益善，四號嘅陽明高高，十號嘅肥仔威威，同埋十一號嘅歐洲之星。 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一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唉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等先。 咁我哋又可以过两日睇下个财政预算啦，究竟讲乜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礼拜四就可以继续评论嘅。咁但系礼拜四咧，就台长就即系去欧游啦。 咩啊？做埋礼拜四。 你做埋礼拜四啊？咁捻好啊！真系，唉，真系多谢你啦！真系，礼拜四系几多号啊？ 28 系喎。咁你3月1号先就开始放假，咁啊又放3个礼拜假。咁嗰3个礼拜咧，我哋嘅节目都系要继续嘅。嗱，我就即系讲过好多次。我哋不能夠有人放假，這個節目就唔撚做嘅 ，OK 啊，即係呢個係對個台係非常之唔好，對我哋嗰啲支持者咧都係非常之唔公道啊！特別係對嗰啲有俾錢冇爛春袋嗰啲，係咪？即係爛春袋而家變咗個 get 嚟嘅，啲人佢嚟入錢嘅時候咧，我唔想爛春袋，變咗個 get 嚟。 咁但係女人會咁講， 結果係爛，結果係爛 get 嚟嘅，呢個係爛 get 嚟嘅，唉，即係講下啫，係如果係爛乜都好啦，係咪？咁即係你如果唔俾錢，咁我都冇計㗎，殺撚死你啊！即係我咪最多唔做咯，咁簡單啫嘛，咪我咪最多唔做咯，係嘛？咁你啲人話：屌你唔做最好啦，你講嚟講去三幅皮嘅四撚得啦，老嘢咁都得㗎，係咪先？屌你啦，即係各有各講，你唔好理。屌我呢個節目又最多人聽，又最多收入，講撚完 ，OK 係嘛？嗱咁咧就台長唔做咧，我哋就將個節目咧就減兩個鐘。其實我哋而家咧就因為方便喺 YouTube 重温咧，大家都有留意，我哋而家係20分鐘一節嘅，就唔會半個鐘頭，因為你擺 YouTube 重温咧半個鐘頭咧，就對個點擊率咧係有即係有影響嘅嚇。咁所以我哋就會將個時間，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會變咗14分鐘一節，就擺上 YouTube 重温。即係台長唔喺度呢3個禮拜，咁如果效果好嘅咧，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可能真係要做一個鐘頭啦。咁但係做一個鐘頭咧，老實講對我嚟講，真係唔夠皮嘅，係咪？講講下好似冇嘢講咁樣，即係屌你大粒夠鐘啦咁樣，係咪？咁但係可以考慮做3日嘅，我覺得啊，咁就呢個再度啦，我即係諗下個時間。但係其實我而家係打算盡量做節目做少啲嘅啦。咁但係而家我都1個禮拜5日都有節目出街嘅喎。嗱，禮拜一、禮拜四就踩場啦，呢個長壽節目啦。另外嗰個鬱敏踢爆嗰啲時事短評咧，嗰、那個就係10分8分鐘，有時10零分鐘嘅嗰個節目咧，就做3日。咁而家就將個時間改一改，就唔好重複啦。譬如我禮拜一做，咁禮拜日又踩場，咁做嚟做咩咧？係咪？咁所以咧就禮拜二、就禮拜三同埋禮拜五、二三五就挨晚去做。咁上次講過噶啦啊，咁而家開始都係咁樣嘅啊。咁變咗我1、2、3、4、5我都有節目啦，係咪？咁以前禮拜六咧仲要播嗰、那個咩鬱敏會客室啊，咁咪歷史再笑啊，呢啲暫時都唔會做噶啦。OK。咁而家我哋又賣緊啲手指，大家最好幫襯啊！嗰啲節目咧，其實對我嚟講咧，就即係都算係好辛苦嘅。我又揾好多資料啦。咁要揾回阿石嗰啲，我有請嗰啲重量級嗰啲人嚟啊嘛。咁咪碌碌碌下卡碌嚟埋又冇噶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即係第三季嘅鬱敏會客室咧，就可能都會去到年中之後先至有機會再做。咁仲有我自己個人咧，就真係要需要多啲休息嘅時間，同埋我要真係，因為而家我每日都要寫一篇1000字嘅稿，係嘛？咁東方嗰度每個禮拜又去做一個節目，係嘛？咁呢度又做5日，咁你話我工作負擔 對一個屌你咩咁撚老嘅廢老嚟講，係咪？係咪真係屌你咩？你好多後生仔批咁，我全部有錢收嘅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啲呢啲廢老你試下做嚟睇下，屌你老尾真係係咪？我全部有錢收嘅，我話俾你聽係咪？咁變咗對我嚟講咧，即係個負荷咧都係即係以前啊冇所謂啊，後生嘛，屌咩年紀一大咧，你成個。即係嗰、那個即係功能咧就開始衰退，近時寫稿好撚快咁，而家寫稿真係慘啦，揸住部 iPad 咁篤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好撚辛苦嘅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即係但係工作量又係咁多喎，咁點咧？咁都係要做啦，係咪？咁我自己本嚟咧過去有個計劃嘅，即係冇做語言之後咧，我就打算寫下書，就唔係寫而家嗰啲我每年出嗰啲，即係將我啲文集啊咁樣輯錄啊或者咁樣，係咪？即係起碼好似我以前立法會嗰啲咁樣寫啲大本啲嘅書，咁但係老實講，而家做出版咧或者書咧係冇人睇嘅，啲而家啲人唔撚睇書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真係噶，即係而家係最弊，尤其是啲後生仔唔撚睇書，咁即係我真係唔明，咁點解唔睇書？屌你咩係嘛？屌你即係唔睇 太多嘢做啦， 唔睇書真係好撚大禍嘅，我覺得係咪啊？真係噶。不读书无以言，屌你呢句说话真系系真理嚟嘅，颠扑不破嘅真理。我话咩？不读书无以言。嗱，当然呢个读书系包括思考啊，包括好多嘢嘅，系咪？唔系就咁读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啲人唔读书嘅，你写书嚟写嚟托咩？屌你谂得出啲咸书仲好啦，咸书冇人睇，上网睇。屌你真系惨啊！而家真系，你话写唔写？所以你话啲卖得嘅书，譬如你如果写政论，边人睇啊？屌你咩五百本你賣得到？我話你叻啊！三年賣得到，三年賣五百本，我話你叻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嗱我哋就托賴有啲基本盤，每一個書展加埋個年銷，咁我又可以賣咗，即係最少賣到一版書。喂，我嗰本襲擊梁振英係賣咗幾本先，賣咗四千幾本嘅大佬，咩講笑嘅真係咁撚厚掟死人嘅喎，係咪？咁咪而家嗱打人官司啦，咁啲人有興趣你可以買個半價，屌你！如果你讀法律系嘅半價，屌你！做律師嘅都半價，屌你醒下你係咪？咁其實我哋就想做啲學術研究嘅，咁而家年紀大，跟住又驚死啊嘛！萬一中咗犯 cancer， 瓜撚得咁咪就好多嘢做唔到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都係要休養生息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即係而家喺度諗緊個休養生息嘅日程表啊！咁但係咧，我哋普羅嗰度咧，我又打算開啲短期嘅班，即係呢個係我心願嚟嘅，要揾啲人嚟講下課啊，咁樣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嗱，而家啲嘢忙完啦，咁開始咧，新嘅一年咧就要做呢啲嘢，咁所以咧呢啲即係有啲節目咧，我就暫時就唔會做噶啦，係咪？即係踩場咧就冇辦法啦，要繼續做啦呢個節目，呢個節目唔撚做，即係呢個台執笠啫嘛，就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好老實話俾大家聽，如果呢一個節目停。就即係呢個台執笠，係嘛？呢個就肯定噶啦，係咪？如果呢個節目唔做，至於其他節目係養唔撚到呢個台，成個營運係養唔到嘅，咁即係要執笠。唔係我好撚想做，唔係我啊屌你咩？即係繼續又喺度咁啊，喺度爆竊鬧人啦咁。唔係我要咁樣，係除非呢個台執笠，呢個節目唔做，呢個台就執笠，就係咁簡單啫嘛。我真係咁樣喎，所以幾撚大鑊咧話，係咪？係嘛？咁你即係等於杜汶澤個台，你冇撚咗杜汶澤係咩啊？ 就係咩嚟？ 屌你老味真係，係嘛？其他嗰啲台唔同啊嘛！屌你咁講是非啊！屌你咁誹謗人啊！抹黑人啊！做乜撚都得，有啲人做老千啊，係嘛？屌你老味！咁佢係容易過活啊嘛！我哋唔係噶嘛，大佬，我哋面皮薄，唔做得老千噶嘛！我唔可以話屌你老母叫人俾狗仔退錢，跟住俾撚咗話收撚咗190,000，跟住乜撚都唔做噶嘛？可以呃人錢噶嘛？啱唔啱啊？呢啲嘢我哋做唔出噶嘛？係咪？就算我做長蘇，你啲真金白銀俾係嘛？點解我都要做㗎？做得好做得唔好，我都係要做㗎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所以對我嚟講咧，即係有好多計劃都做唔到啦，係咪？咁所以，但係呢個節目又唔停得，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係咪？今日咧就25號，咁呢個月咧就仲有3日，唔該磅水 ，OK 係嘛？即係如果我哋計過嗰個營運嚇、啊，即係冇辦法再做落去嘅咧，我哋就唔做噶啦。我可以好撚多嘢做噶嘛，知唔知啊？我淨係俾馬貼士，我使靚咁撚大地方咩？係咪一條 link 跳你 send 俾你錄個節目，跳喺屋企錄又得，邊撚度錄都得，係嘛？我俾料你啫嘛，最緊要中啫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 咁我收嗰度都已經夠啦，使撚咁撚麻煩咩？所以大家要明白個道理。我而家唔，我哋唔係喺度揾錢，而家係要維持一把聲音，維持嗰個網台嗰個運作，係咪啊？你唔撚俾錢，咁我咪執笠咯？有咩咁撚奇怪啫？呢個我落到台㗎，對我嚟講，我屌你咩命長啲添，係咪？我老婆成日叫我冇做嘅，成日叫我翻台灣。一就去美國係嘛？叫我冇得做嘅，佢哋嗰啲地方你都可以照綠碼嘅，屌你啦咩啫？係咪嘅資訊？佢邊有空間限制嘅啫？ 越洋島嘛， 唔係越洋島嘛咁樣出奇嘅，你真係屌你真係豬得背啊！屌你真係，邊有空間限制嘅啫？因為你而家個互聯網啊，大佬你明唔明啊？你邊有空間限制啫？一樣有現場賽事睇到係嘛？邊度都有得睇，你有網就得㗎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都係希望提醒各位朋友啊，咁即係特別係支持我哋即係呢個網台運作嘅朋友係嘛？咁啊，俾錢啦，係最實際。嗱咁啊，其實我哋最近都好多活動啦，團即係呢、這個我哋其實成日都有飲飲食食嘅啦，有春茗啦，有啊，年年都有嘅。咁啊，3月16日啊，就應該係。3月10日即係兩個幾禮拜後啦，係嘛？ 呢、這個農業海鮮酒家 係啦， 係沙田德 酒家。呢個我哋上次都去過嘅嚇。 最緊要每位係220元。 係啦，咁大家報名就重速嚇，即係快靚正啊！即係大家可以聚下。其實過年啦，啊，而家都叫新蒸頭，咁我哋都即係一樣嚇、啊，年年都呢個照做就要做噶啦，係咪？咁大家有興趣嘅，咁就報名啦，啊，磅水啦，就係咁啦。最近嗰個11哥湯家驊先生咧，又有嘢講喎，好耐都冇見佢講嘢喎。早輪唔知係咪俾人限制佢叫唔好撚講啦，係咪？嗱，我即係上次我哋喺呢個節目都提到咧，即係台灣咧， 一中勁 喺早一兩個禮拜，早個零禮拜前咧，呢、這個時代力量即係呢個主張台獨嘅政黨咧。咁就喺立法院咧，即係佢嘅黨團就開咗個記者會啊，咁就揾咗呢個法務部啊，即係一位檢察官啊，係負責呢個國際同埋兩岸法律事務嘅啊，咁揾咗揾呢個法務部檢察官，另外就揾咗呢個陸委會嘅呢個港澳蒙藏處嘅處長啊，咁啊坐埋喺度咧就開呢個記者會，咁淨係講一樣嘢啫。嗱，你呢個移交呢、這個逃犯條例嘅修訂咧，講到明係要即係、就是、因為台灣發生咗一單香港人殺香港人嘅事件，然後個疑兇走翻嚟香港，跟住因為你冇司法合作，亦都冇互相即係遣返呢個即係、就是、罪犯嘅呢個協議咧，咁所以就企咗喺度，咁啊特區政府呢、這個保安局長啊講到人道啊，講到啊睇到佢屋企人啊，即係啊咁凄慘啊，咁啊即係。就是就一定要做啦。咁做之中咧，又加埋大陸喎，係咪？因為香港同大陸咧又冇司法合作嘅，同台灣又冇嘅。但係台灣咧同大陸就有嘅。咁上次我都解釋咗噶啦，有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喺度，係嘛？咁亦都有即係、由海基會、海協會大家簽訂嘅呢個相關嘅協議。嗱，其實即係對台灣嚟講咧，你同大陸簽訂任何嘅協議咧，都係要有授權機構去簽嘅。咁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裏面係寫得好清楚嘅。OK， 唔係個個都可以去簽協議嘅。所以最近講到呢個兩岸協議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簽訂和平協議咧，就引起好多爭論，就係咁解啦，係嘛？咁我哋講翻呢個移送逃犯條例，咁香港要修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要修法啦。咁希望可以做到，即係同台灣可以做呢個司法合作。咁大陸又有啦，咁香港人就擔心啦，擔心就梗係講大陸啦，係咪？台灣香港人冇意見㗎，係咪啊？香港人點會有意見咧？係咪？咁台灣係一個即係法治社會、民主法治社會，咁啊冇意見啦，係咪？但同大陸唔同，兩種制度，屌你兩種，喂佢個司法體制完全唔一樣嘅，係咪？咁講翻時代力量嗰個講法就係話，如果你用一中嚟做大前提嘅話咧，咁台灣唔接受啦咁樣。嗱，呢個係一個政治嘅訴求嚟嘅 ，OK？ 嚴格嚟講，同法律咧都扯唔上關係嘅。你時代力量只不過係表態，因為佢係台獨，主張台獨，係咪？你用一中原則就唔得。呢、這個一中唔係淨係講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一中係指中華民國，佢都唔得， 因為佢要消滅中華民國嘅佢最終嘅理想時代力量。你香港人戇撚鳩鳩，包括呢個湯家驊，你識條柒咩？你係咪？呢個時代力量講嘢，但係政府有冇講嘢？係嘛？政府就係兩個官喺度咁樣噏嘢啫，係嘛？就係呢個講一中前提咧，就唔係個官講嘅，係個時代力量立法院嘅黨團召集人講嘅，係嘛？即係你睇新聞又好，對件事態嘅了解，屌你諗你黐啲唔撚黐啲，跟住你喺度鳩噏，係咪？你呢一個行政會議成員，身為資深大狀嘅湯家驊，你係法盲嚟嘅，你有冇去熟讀台灣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咧？我記得有一年啊，喺立法會屌喺一個即係法案委員會裏邊喺度鳩噏啊嘛，嗰、那個講咩咧？就係講啲即係話如果你兩公婆離咗婚，咁跟住咧就個細路嗰個撫養權嘅問題。咁可能有爭拗，或者個老公就帶撚個仔去台灣，或者個老婆帶咗個仔去台灣，或者其他地方，咁點咧？咁樣有條咁嘅法例修訂，嗰陣時我坐呢個法案委員會，湯家驊喺度鳩噏，可能黃毓民議員聽到都唔高興嘅，係咪？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唔承認台灣嘅司法管轄權，我呢度鳩噏啲乜嘢啊，大佬？佢唔承认个司法管辖权，佢就唔会有两岸司法合作啦！屌你老母，真系！ 佢以为唔承认个政府就等于唔 承认个政府就等于佢唔知两个两会海峡两会大陆嘅海协会、台湾嘅海基会就通过呢白手套，但系都系政府授权嘅。大陆嘅海协会咧就系国务院台办，系咪？台湾嘅海基会咧就系行政院嘅大陆委员会，系咪？咁样噶嘛？嗰、那個係政府機關嚟噶嘛，係政府機關授權俾佢哋簽呢啲協議噶嘛。你唔承認嗰陣時點解要講一中國表咧？九二共識咧，其實都係因為兩岸嘅法律文書嗰個認證嘅問題。咁於是就諗到話一中國表咯，你明唔明啊？要一個中國原則啊，各自表述就係咁樣嚟噶嘛，唔係點認證啫？譬如結婚證書。出世紙，屌你乜？你係官方嘅文件嚟噶嘛？係咪啊？咁你點樣認證？你唔承認嗰個政權，你又唔承認政府，咁你點樣去認證咧？咁所以就諗到呢個一中國表出嚟咯，就係、是、要用一中原則，係咪啊？咁你而家話，屌你咩？呢、這個時代力量講話一中前提，咁我哋唔接受。咁但係你而家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經係一中做前提噶啦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咧就太熟呢啲嘢。就即係想開下你啲人，幫你開下竅。你諗下，你湯家驊唔撚識，你就唔好噏，係咪？上次試過一次，今次湯家驊就話咧，唔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前提。咁啊，政府成功修例，台灣你未必提出引渡，係嘛？咁啊，有啲咁嘅擔心。咁然後呢、這個。湯家驊話：台灣莫名其妙、匪夷所思，佢冇資格說三道四，我屌你啦！我而家屌鳩你啊，湯家驊！喂，移送逃犯我有份噶嘛？司法合作我冇權說三道四，屌你咯！乜噏乜柒係咪？係咪發盲呢啲？最好笑係台灣當局係匪夷所思啊，莫名其妙啊！佢有咩權說翻？佢對你條法例冇資格說三道四啱。但是你條法例屌你咁樣過咗之後要佢合作嘅， 咁就算真係有關啊，咁就有關， 咁佢就有關啊嘛，噏乜柒啊你？屌你老母，呢啲咪屌你壞人啊？呢啲係休息一陣。